第一句话就把安宗说愣了，第二句话直接把他说傻了。 他老婆死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 说完，赵老板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口。六子被他吓了一大跳，连忙跳到安宗身边。安宗也被他搞得一惊一乍的，连忙回头向门口看。但是门口并没有人。他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赵老板。赵老板咽了下口水，对着门口空空的走廊说： 阿珍，我今天不回去了，我住这两个后辈这儿，他们想让我给他们鉴定下古物。 说完，他神经质的指着门口对他们说： 还站着干嘛？快叫婶子好啊。 韩宗和六子一点也不知道要他们向谁喊好。但是此时赵老板用一种哀求的眼神看着他们。安宗张着嘴巴对着空门，怎么也找不到一句对应的话。 阿姨好。 白毅走到他身边，也对着空气说道： 阿姨好，赵伯伯是家父的至交，今天想让伯伯住下来给我们一些建议。 安宗听到白毅不紧不慢地对着空气说得头头是道，也连忙滑稽地对着门口的走廊说道： 那个阿姨啊，伯伯今天住这里了。 他踹了一下六子，六子也对着门口说了几句话。赵老板马上接着说： 你先回去吧，我明天再回家。 于是他就看到赵老板对着空气点头哈腰地说了一阵，这才像被拆了线的木偶一样垮在沙发上。韩宗还没搞清楚状况，觉得这事儿怎么乱七八糟的呀，如果是小说那也变得太糟糕了吧。他低头看着白毅问道： 哎，你看到门口有什么人了吗？ 门口一个人也不在，赵老板不是要我们说吗？那我们就帮他说呗。 此时赵老板垂头丧气地对他们说： 哎，果然你们看不见他，只有我看见了他。哎，他还是17年前那个样子呀。 原来赵老板的老婆在17年前死掉了，而他老婆阿珍是名副其实的河东狮，他怕得不得了。别说是偷心养小蜜，就连抽什么烟都得向他老婆征求建议，日子过得和大多数气管炎一样，既没有尊严也没有权利。后来按照赵老板的原话，是苍天开眼，终于让这个母老虎得了重病死了，救他出了水火之中。不过这个女人非常会持家，管钱管的是滴水不漏。其实撇开本身的泼辣，还算得上是一个贤内助，帮助赵老板做足了日后他飞黄腾达的前期工作。因为阿珍的父亲是法院离休的高干，他算是高干子弟，哥哥也在法院工作，这也是赵老板在他老婆面前抬不起头的缘故。于是他们便知道了赵老板最讨厌、最不想见到、最不堪回首的就是他的结发妻子。但是离谱的是，这个早就死了17年的女人居然又出现在了赵老板的面前。而除了他以外，就连安宗这样拥有阴阳眼的人也看不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 当日我准备照例看完单子就去睡个午觉，没想到突然听到书房里居然有翻箱子的声音，以为是保姆在打扫，但是我过去警告过他们，书房是不用他们打扫的。于是我就起床查看，发现那个人在翻我的保险箱。 赵老板不知道这样怪异的东西该不该叫他老婆。那个人发现了他，就厉声问道： 死老头子，你把银行卡放哪里了？ 赵老板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，吓得瘫在了地上。他下意识地去看那个女人的脚，发现女人穿着过去她常穿的花布衬衫，脚上也是老式的黑色皮鞋，一点也没有鬼魂的痕迹，就和普通人一模一样。他张着老大的嘴，最后啊了一声直接冲出去。跑着跑着，他觉得可能是自己这几天疲于奔波生意的事情太累了，前面只是在做一个分外真实的噩梦， 于是他喊了几个身强体壮的手下壮胆，再回到家里。踏进门的时候也没有感觉有什么怪异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刚想要让那些手下回去，一转头就看到阿珍冷冷地站在他身后，正用冰冷鄙视的眼神看着他。赵老板也是老头子了，这么一折腾差不多削去他半条命，他连忙挥手让自己的手下去擒住那个女人，但是手下们都面面相觑，因为他们也一样根本就没有看见有什么女人站在老板身后，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唱独角戏而已。此时赵老板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个女人。后来他感觉这个女人几乎无处不在，他借机要用做生意的名义躲过去，那个女人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然后问他这个问他那个，完全是一副十几年前家庭主妇的模样。但是突然多出来一个人让赵老板不知所措，而且他时不时会莫名的出现，比如说赵老板有意的跑去很远的郊外，那个女人依然可以突然出现在他别墅的厨房里。而赵老板知道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门卡的话是绝对不可能进入的，他的出现和幽灵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比幽灵更加鬼魅扑朔。他终于熬不住这样的折腾了，想到安宗他们，于是作为交易的定金他舍了老本，把本来想要陪葬的显黄币给了他们。不过即使如此也只是给出了玉，他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全盘托出，老狐狸就算是穷途末路也依然是狡猾无比。白蚁示意赵老板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安宗从房间里拿出一条毛毯，但是赵老板非得让六子也留下，最后搞得他们都一个晚上没睡，陪着他守到了天亮。而以上的内容就是他一个晚上喋喋不休说出来的，不过他说的每一个细节却让安宗有些背后凉飕飕的，那就是那个女人每天晚上都会很古怪的梳头，因为他和她当了几十年的夫妻，生活习惯他都很了解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像一个古代侍女一样梳头发，一缕一缕梳着自己枯黄的头发，然后嘴里念着疼啊，好疼啊，他不知道她在疼些什么。安宗摸着冒冷汗的脖子暗暗地问白毅道， 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们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啊。 白毅示意他先不要说话，他淡淡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对赵老板说， 既然你答应与我们合作了，我们当然会保护同伴的安全，至于你老婆，我们这儿没看见了人，但是我却看见了影子 啊。 安宗啊了一声，而赵老板则像是找到救命稻草一样的问道， 你看到他了？ 白毅摇着头说没有，然后指着他们的壁橱玻璃说， 我在玻璃里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的反光。 顿时他们在场的三个人都抽了一口气，因为本来如果只有赵老板看得见的话，最多他倒霉他们都无所谓，但是如果真的有形的话，而且他们还看不见，但是女人却看得见他们，那么这就真的是非常寒碜人了。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，赵老板突然惊叫了起来，他们一晚上都被那歇斯底里的吼叫已经折磨得快要崩溃了，但是此时他在杀猪似的叫起来，他们大脑都抽搐了。